许谢迟了解，云寨是三寨之首，大当家叫何长辉，是何峰的父亲。何峰母亲也是被抢上山的，据说长得跟天仙似的，把何长辉弄得五迷三道的。可他被带上来的时候，肚子已经两个月大了。何长辉对他极度宠爱，纵容到允许他生下别人的种，也就是何湛。难怪他在这里不受尊重，饱受冷眼。何长辉能留他一条命已是难得了。寨里人不把何湛放眼里，屋里头吃穿用度全靠何峰。谢池在这儿过的也如履薄冰，时常有几个土匪对着他吹口哨说昏话，他连门都不敢出。那天傍晚，何湛咳出血，李山又不在，谢池没办法，只好出去找人。不想李山没找到，碰到清寨的宋娇。宋娇是来找何长辉的，见一个漂亮丫头窜过去，一打听知道是前几日给何湛抢来的小媳妇儿，还未成婚。宋娇心痒痒，也知道何湛的身份。喝酒时直接开口跟何长辉要人，何长辉虽喝多了，却没到不省人事的地步，拒绝了宋娇，说那是给何湛的人。谁料宋娇扬言用实感枪换，何长辉高兴的远了。酒没喝完，宋娇就急吼吼的去了何湛屋里，说是要人，实则是抢。两个手下拽着谢池就往外面拖。何湛半躺在床上用了药，咳嗽刚好些，急得又猛咳起来，说话也不利索。 放。 宋娇看着他这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讽刺地笑着。 你还是等病先好些，让大当家的重新找一个吧，这个我就先带走了。 何湛摔倒在地，李山送宋娇等人出去，回来后才把他抱到床上。 哎呦，你可慢点吧，摔坏了三爷非剥我皮罢了。 你去拦下，拦下。 我哪敢呢？ 何湛自身难保，别提护他了，旁人更不会插手。这宋娇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脸上两条害人的疤痕，秃头黄牙，短腿没脖子，走起路来像个站起来的蛤蟆，而且年纪都能做他爹了。 放开我！ 谢池越挣扎，拖着他的俩人拽得更紧，他绝望了。忽然，拖着他的人停下了。 少当家，少当家！ 何峰，是何峰。 小峰啊，下山刚回来。 对。 好几日没见，也不去我那坐坐。 改天去。青阳子，把酒给宋二叔带回去尝尝去。 这酒隔着瓶子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青桃可是天天念着你啊，明天我摆桌等你。 好。 谢池见何峰与他相交甚欢，叫了他两声。 何峰，何峰。 宋二叔啊，这是干嘛呀？ 这不你爹送了我一丫头，妈的还挺有劲儿，看我回去怎么治他。 呵，这不我大哥的人吗？ 你哥不要，送给我了。 是吗？那宋二叔慢走啊， 明天一定来喝酒啊。 好嘞。 他们拖着谢池从何峰旁边过去，谢池不放弃，卯足了全身的力挣开，扑过去抱住了何峰的腿。何峰愣了下，没想到他会来这一出。 宋二叔，看样子他不愿意啊。 愿不愿意都得跟我走。 宋娇扬手，示意手下将其拽开。谢池抬脸望着何峰求助。 救我！ 宋娇一手下过来拉他，谢池死死地抱着他的腿，这一拉一扯的把何方惹毛了。他个子高，俯视着那手下，声音冷到人生畏， 你这是要把我腿拔了？ 手下顿时松手退了回去，不敢抬头。青阳子站在何风身后忍着笑。宋娇指着谢池， 你别惹老子生气啊，赶紧撒开，不然回头有你好受。 谢池哪能松手，此刻这条大腿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。宋娇气得掏出枪，何风按住他的手。 宋二叔，别动肝火。 你别管。 宋娇推开他的手，拿枪抵着谢池脑后。 你撒不撒手？ 谢池勒得更紧，何风突然感觉裤子一阵失意。 他哭了。 撒手！ 宋娇怒吼，刚要扣下扳机，何风的手附上谢池的头，挡住了宋娇的枪。 枪不是用来打女人的，看在我的面子，放了他。 我看上的人要么走要么死。 他不松手，要不宋二叔把我一起带回去。 小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怎么的，难不成你也看上他了？ 那二叔让吗？ 宋娇脸都青了，他知道何风不想放人，既惹不起这毛头小子，又不想僵持，当着众多兄弟面出丑，无奈收回枪。他僵硬地笑着拍了下何风的肩。 算了，一个女人而已。走了，谢你的酒啊。 宋二叔慢走。还不怂？ 谢池没动，何风用手指弹了下他的耳朵。 聋了？再不松我可要砍手了。 谢池这才松手。何风看着他红红的眼。 裤子被你弄脏了，怎么办呢？ 谢池看着那一小片湿布，用袖子擦了擦。 越擦越脏，你把它送回大哥那儿。